花生当饭食 ，CY 听扑食。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陪男朋友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環境最啱就係食呢個野味又香噴噴嘅麻辣雞煲，仲有呢個泰式蝦球啊，配埋呢個酸辣醬，真係好醒胃啊！ 呢個泰式蝦球又有蝦味，又好香口喎！ 呢間鋪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別啊，嗬！嗱，個煲食完啲雞，再加翻啲湯之後咧，我最中意就係加珊瑚殼同埋生蠔嚟食噶啦。 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又有咩人？你一隻歌聽到心。 翻嚟。咁就嗱，今日咧就亦都有好多新聞啦，接踵而至大佬都唔知點揀。 唔係唔緊要啊，因為聖誕節係咁嘅喎。 係啊， 嗰啲大單啊，令你覺得大家好氣憤嗰啲，全部推曬出嚟。 因為 holiday mood 啊嘛， 咁唔係啊，跟住你過聖誕，你唔得閒討論呢啲嘢。 但係最大鑊咧，你 holiday mood 咧，你見到港航咧突然間爆煲咧，你又覺得好冇癮嘅喎。因為你本身你想訂平機票嘅嘛，我見到港航又即係又幾好嘅，即係如果你話海航系嘅呢啲。咁樣嘅航空公司咧，佢係做得算唔錯，其實係。但係據聞好似話，原來佢海航已經唔係佢最大嘅股東嚟㗎啦嘛，已經係。 佢連有錢都俾唔起，知唔知？ 有錢都俾唔起，咁 Q 大鑊啊！ 係啊， 可能下個禮拜都過唔到喎，其實係。 系好大镬噶， 系啊， 即系早已经好大镬噶啦。 咁今日就唔系讲港航嘅，咁因为其实虽然阿边个都跳咗船噶啦，好似曾荣权细佬跳， 系咯系咯 系咯，曾荣培跳咗船， 曾荣培跳咗船噶啦。 唔系阿边个，邓景成， 邓景成 啊系， 邓景成啊系啊， 我 净 记得前警务处处长 邓景成，邓景成 你竟然又记得呢啲嘢？ 我今日睇嘛， 系啊，跳咗船啦， 系嘛？咁啊， 唔系都几唔想见到呢样嘢。虽然我对即系 OK 噶港航，我坐过 OK 噶， 我对于佢个 background。咧就即系恨之入骨噶啦， 系嘛？ 咁但系个问题 即系你好憎黄岐山嘅，即系你好似阿郭文贵咁样嘅。 但系个问题就系，喂，你香港始终唔可以净系得一间航空公司垄断噶嘛？如果喺政策上嚟讲， 佢联航啫，又唔系垄断，就主要佢你可以你顶尽可以讲就佢。佢玩佢市佔率好高咯， 唔係起碼你俾大家多個選擇，我唔係一定要三四千蚊at least 嘅機票去日本咁講啦。 唔係嗰次我五千幾蚊去 LA 好正喎，都 OK 喎， 港航啊嘛係嘛， 係啊 OK 喎，唔錯喎，嗰啲服務都算係咁喎，其實啲空姐又算唔錯喎，啲質素都 咁佢全部吸曬人哋嘅隔離嗰啲啊嘛，大佬， 即係佢同香港 Express 完全兩回事，香港 Express 真係。呢個係爭好遠喎，咁但係 anyway 啦，今日就唔係講呢單嘢啦，今日就講呢個沙中線啦。咁沙中線咧就真係丑苦終須見家翁啦。原本我以為如果你話開鑿石屎嘅話咧，咁就應該喂你已經抹 Q 曬㗎嗰啲位係嘛？即係你揾人去即係鑿石屎，邊啲有事邊啲冇事，應該知道㗎，實食冇黐牙㗎嘛。點不知哇大佬真係 鑿三支中三支， 鑿三支唔係啊呢個已經 out 咗啦。你講呢個情況已經五支啦， 五支啊！而家兩個鐘頭前嘅新聞啊，我即刻 哦兩個鐘頭啊， 係啊，所以你話即係嗱，而家我哋講 即係唔好再作落去啦。 呢個係 update 嘅，我哋係做緊 live 嘅，係咪？ 喂，唔好再作落去啦，作落去就死緊嘅喎。 嗱，佢嗰個標題咧，我睇零一啫嚇，親建制報紙啦。 OK， 表面上 OK， 表面上 好親啦。 就檢驗五支鋼筋，全不合格， 全撲街啊嘛。 個題啊就係叫做， 幫我哋有條片要去咗先啦。 指嫌三支鋼筋全肥佬，田北辰話： 個比率就高到嚇死人㗎啦！ 因為咧呢支片咧就係、好係高技術搞雅，亦都係即係大家好吻合嘅，所以咧好容易咧就咁擠落去啦。 嗰次做埋 demo， 證明要將支鋼筋扭入個螺絲帽度，一啲都唔難。只不過 你睇公司當你成班小米豬咋？ 几经辛苦，港铁终于肯作石屎抽验钢筋同螺丝帽。田义少引述消息话，最新抽验嘅其中一个位入面三支钢筋通通都肥佬。 三支钢筋出面睇唔到搞瓦嘅，睇唔到嘅。用超声波去度嘅时候咧，发觉入面有空间，个空间系多到咧系三支都唔合格嘅。咁嚟睇咧，个比率就高到吓死人。 睇翻份內部工程報告，條鋼筋攪牙位長44mm， 屋宇署要求攪牙完全扭入螺絲帽，最多只可以有4mm 走盞位，俾盡你用曬啲 quota， 帽入面頂盡只可以有8mm 空隙。不過田義少就話，其中一支竟然有超過10mm 嘅空隙，其餘兩支個空隙都有7至8mm， 超出屋宇署可以容忍嘅上限。加上田義少係話，見唔到啲攪牙位外露，理論上即係已經扭入曬去啲螺絲帽度，不過竟然有 check 到裡面有個咁大嘅空隙，真相應該只係得一個。 咁即係話就有人剪短咗，咁所以如果三支初步睇都係肥佬咧，我都冇眼睇將來個結果係點啦。 義少形容情況好大鑊，話抽樣都已經係咁就死緊啦，仲斷言拆眼啊！听讲政府、港铁、礼顿同中科兴业近日都分别找独立专家去地盘视察，睇下个开凿同检测嘅情况。咦，未出事嗰时又唔见你哋咁紧张嘅。 好啦，嗱咁啊，就头先嗱呢段片咧就系勾咗噶啦， 勾咗啦，已经勾咗 系五条啦，其实就系咁但系咧就真系好 Q 离谱啊，因为咧呢个港铁就回应就话啦，喂，施工差啫，唔代表冇承托力嘅，咁捻样都得嘅，大佬，系嘛？然之后就话你言之尚早， 唔系，如果唔系，即系我成日想问嘅问题，如果呢个月台真系将用咗十年八载，真系冧鬼咗，咁你香港以后啲楼仲日久会抌俾人 买？唔系，真系黐线。 喂，呢啲系發展中國家先會發生嘅嘢嚟嘅， 係啊，呢個印度巴基斯坦噶嘛， 唔好話人哋，大佬， 唔係，即係有咪有呢啲經驗啊，人哋， 我哋 香港係唔應該有呢啲經驗咁啊，大佬，喺國內都有呢啲經驗，成棟樓爬落嚟， 都唔係講過第一次啦，香港第幾年開始係搞呢啲咁嘅。即係地下鐵路工程、 地鐵工程已經好多年㗎啦， 70年代啊，我小學都未讀咁滯，已經開波啦。 冇錯， 唔係我唔明佢想點啊？你講完呢句説話，唔係你有冇做？你有冇做嗰個最壞打算先？你係咪話諗住喂？無論測成點都好，如果五條鋼筋都係咁撲街嘅話，我之後我抽到幾多條咧？幾多條 OK 嘅話咧，就唔做。 我補充一點啊，而家係8條啊， 8條添啊。 你啱啱7點幾嘅時候，話檢驗五支鋼筋全不合格，除非你係3+2嘅啫。 咁啊，轉開幾串都 check 到嘅呢啲嚇。咁啊，5條都唔合格。 5條都唔合格。 唔係8條，仲加唔合格。 5+3咯。 5+100都死啦。都係100% 中啦。 咁即係冇啦，即係永遠咁從來都冇扭埋。 唔 係 啊， 唔使諗啊。喂，如果你咁樣嘅抽樣方法，即係你都係諗住穩陣嗰啲，你先真係抽嘅啫。如果而家我哋對政府嗰個理解，喂，你都全中嘅話，咁 其他啲點咧？ 咁你呢個站不如咁啦，算啦， 唔好開啦， 咪重建咯。 喂，一係就即係封翻個地下佢，就唔好再搞呢個沙中線。咁呢個唔得嘅， 唔得嘅。 一個咧就係 飛咗呢個站。 拆咗去再嚟過啦， 唔係飛咗呢個站得㗎啦，要衰到冇事 啊！冇得飛啊，大佬你捐過㗎嘛，大佬。 係啊， 咁個月台，咁月台買，咁 沙中線係諗住接去嗰度中轉站嚟㗎。 咁你月台可以上高起咩？咁啊頂住㗎嘛，起啲鋼筋，好似咧嗰啲騎樓僭建咁樣咧，揾啲鋼啲工業鐵頂住佢㗎嘛。 唔係好恐怖啊！即係你唔係話就係港鐵咁簡單啊。其實你係無論係你見到港鐵又好啊，其他。即係路政署施工嗰啲又好啊，喂，你沉降嗰啲又係咁樣嘅，沉降即係衰咗之後， 喺度話 又要放寬啲個標準啊，又剩啊，其實單單都係咁噶啦，你而家嗰個信任問題咧，個信心問題係全面破產啊嘛， 唔係你個政府最大鑊就係呢樣嘢，當市民大眾對於你嘅施政，即係你所謂嘅 institutional 嘅 setting， 係完全缺乏信任嘅時候。 喂，上至一啲好意識形態，究竟嗰個官員應唔應該告？下至呢啲咁樣嘅基建工程， 好少係啦， 都玩到咁嘅時候咧，喂，你真係～點樣做國際金融中心 咧？點樣人信任你啊？ 同埋你出現件事咁 Q 嚴重，你而家你先至喺度話唔排除日後追究禮頓責任。你而家咁樣講唔排除？ 哇！禮頓實執笠㗎，冇事喎、啊。 你 係港鐵唔會執笠啫嘛。 咁即係你有可能唔追究啊？係咪啊？你係咪比較大可能唔追究啊？其實係。 咪咯，冇可能。 我真係唔明佢想點啊，大佬。 唔係你應該咁講、啊。第一，我哋即係如果我從佢嘅角度嚇、啊， 嗯。 第一，我冇足夠證據，一定係推落禮頓度。不過呢個都好大機會嘅。但我公關嘅説話都話，我哋一定會追究呢個承建商嘅責任到底。 係 啊， 你調翻轉頭講，我冇話邊個。 你用翻卿姐嘅口頭禪都要啦，豈有此理啦，係咪啊？ 有冇搞錯啊，大佬、啊？錢我哋係俾咗， 係咯、 啊。喂，你又起到咁， 仲要貴過人，貴又貴過人。 系咪？ 屎又屎过人，你话收得咁傻啊？将就下都话算啦，你唔系、啊？ 喂，其实如果而家你系政府，我系政府都会咁谂， 嗯， 全部 check 晒， 嗯， 冇得抽样噶啦。喂，你嗰啲钢筋嚟噶，大哥， 咪咯？ 你成个站嘣一声冧咗落去嗰阵时候，点搞，大哥？ 同埋呢啲系低级错误嚟噶，大佬啊！ 咪即系今次好彩禮頓唔肯俾钱嗰条友啫，如果俾咗钱咁点算？ 嗯， 永远会发现，我真要十年后先发现。 系啊， 好在佢哋好在做中科 傾 同埋呢個禮頓有利益衝突， 係咯， 係咪啊？互督背啫， 咁樣搞到咁大， 咪咯。 如果唔係，我哋真係 呢世 在苦裏喎。 唔係知一定知，鋼筋有空隙咧，十個裏邊啲因為啲地底嚟，一定滲水嘅。 嗯， 滲咗水之後咧，一定喺空隙度生鏽，跟住十年八載之後，一定係就咁跌咗落嚟。 嗯， 咁你係死啦。 係啊， 喂，香港話曬都係一個國際城市， 係、嗯、咯。 系嘛？呢啲咁嘅基建對我嚟講唔係第一鑊噶嘛， 好嚴格噶嘛。 喂，你話一帶一路嘅呢個卡，即係而家啱啱先搞呢 個。唔 係 喎，一帶一路，我覺得中國而家過去做嗰啲，佢哋比完貪污都做得唔錯嘅，應該我覺得。喂，真係點講咧？因為你斯里蘭卡啲碼頭有咩問題咧？唔覺得有咩問題？ 因為貪得多， 貪得多係咪？因為嗰啲其實人哋嗰啲唔係啊，嗰啲落後國家啲人就係總理咧貪少少就夠噶啦。其實點解、 嗯、 你香港你又唔係講貪污又唔係成咁？點解你要起成咁咧？ 就係因為冇得貪污。可能系， 唔系话你咁样 反转谂， 反转谂啊！即系， 但系我都唔想咁谂嘅，咁样谂咧都系一个好污秽嘅一样嘢。 冇错， 系嘛？就系、是、因为咧，香港咧话晒都有 ICAC， 所以咧就冇得咁样贪，所以唯有咧就偷工减料。 OK， 嗱，我都唔系好想咁谂嘅，即系而家我哋嗰啲全部系要怪论先搞掂嘅，大佬。 冇错， 喂， 即系冇个动机去做，冇个动机要做到咁啊！ 完全想象唔到， 嗯哼， 你一个咁嘅地方，有咁多啲咁嘅大型基建工程经验嘅地方。是会监察呢啲工程，是做到甩甩漏漏嘅。 嗯， 喂，而你是严重影响到日后即系市民大众安全，你起呢条铁路， 嗯， 喂，成个站咁冧咗嚟，咁点搞啊？ 嗯， 喂，钢筋大家都了解咩原因嘅咧？虽然大家唔系读工程，唔系读土木工程都好，系嘛？钢筋就系我嚟勾住个结构噶嘛，大哥，即系等于结构墙啦。我哋屋企讲就话你呢条结构墙，点解唔可以帮到佢啫？ 其实 系嘛，砖墙你又搏得， 佢冇得拆个平台，应该成缝主力墙都拆埋嘅，钢筋勾住里边啊！ 你得一个方法嘅啫。而家作为立法会议员，作为市民大众，你得一个选择嘅啫，起过啦，哥。 嗯， 拆咗起过系啦。 喂，我当你五条又好，八条又好，即系我唔知个新闻系咁样，系咪咁样连接去咧？即系整多两个 sample 啦咁样。喂，你全装啊？ 啊！咁所以咧，就今日啦，你見到呢啲咁嘅測試陸續出嚟咧，個民怨都好 Q 大㗎啦。咁但係我唔知係咪即係佢想中和呢啲乜嘢啦，又有689放生啦，又放生啦，鄭若驊自己咧咁多撲街消新聞咧、 嗯、 出嚟咧，係咪要有啲嘢中和下咧？咁、 嗯、 所以咧就嗱，呢、這個純粹陰謀論。咁所以咧就 唔係中和到喎、啊，因為點解咧？ 因為關心地鐵多啲喎、 啊。對港鐵嚟講， 嚇 佢係首當其衝㗎嘛。 係。 虽然大家会乜啊陈凡，但系佢都系加价、 啊。 一来佢系新上任嘅，咁你可以咁样调啦。 港铁呢单新闻就唔系中和，都系坏消息嚟噶啦。 唔系咁， 但系起码有人帮你顶一板喺上边先。 可能啲人会挂埋挂马时刻。 咁好啦，但同时间喺个 timing 上面咧，今日咧就呢一个陈凡就开几招啦吓。咁啊宣布就将嗰个房屋比例，嗰、那个公司型房屋比例啦。就改為7:3，咁啊就咁樣樣嘅，咁我見到阿尹兆堅咧就其實都啊咁又鬧咗先，見到 佢又係，咁佢就話啦，誒、哎、你玩數字遊戲咁樣樣，因為其實佢而家主要就係講啊，喂你冇嗰、那個，因為你而家講你就係講嗰個比例冇意義嘅喎，咁因為你而家你嗰個土地邊度嚟啊？你土地都冇，咁而且你有好多嘢都收收埋埋都唔講，咁你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六字居佢計埋落去噶嘛？ 冇錯啦， 佢計埋落去嗰個公營房屋嗰度噶嘛，咁你計埋落去嘅話，咁當然佢有講法就係話，誒、哎那個數咧雖然係叫六字居，咁但係咧有公屋嗰啲人買六字居咧，佢係會褪翻個公屋出嚟噶嘛，係咪？咁即係咁講咯，咁你咪以後即係抽公屋咧，就可啊、非常之可能嗰、那個大啲嘅機會咧，抽到嗰啲二手樓咯。其實等於就係、是、咁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在於啦，即係點解會有啲陰謀論咧？其實就係、是。喂，會唔會係即係其實佢之後都見到，因為而家樓市咧個後市好似唔多好嘛。阿土伯，你嗰層樓原本啊，你舊年年頭嘅時候你話，哎有人開到九百幾萬同你買啊， 而家成千萬啦， 我叫你放嘅，而家成千萬啦，而家係。 而家跌翻少少， 唔係啦，因為觀塘賣萬， 都已經錯過最好嘅時間啦。 觀塘賣萬八蚊尺， 係咯，已經錯過咗最好嘅時間。 冇關係嘅呢。 咁係咪即係見到個後市唔多好？咁所以咧就哎，即係嗰個限制嗰個私營樓宇嘅供應咧，咁樣樣，咁啊就呢、這個純粹我嘅諗法啦，係嘛？咁變咗就係話，喂，你限制嘅供應啊，你以後唔會跌得咁撲街啊嘛，就係、是， 唔係，所以你香港嘅經濟咧、啊，即係一路以嚟咧、即係你做從政者、或者你做當權者咧。你都係燙手山芋嚟， 唔整爛樓，唔怎整爛樓市啊嘛！ 因為你所有人嘅財富，我哋其實都係建基喺個樓裏邊。喂，我哋點解需要做二三十年嘢？其實有一半嘅人工係走咗嚟供樓。 唔止啦，而家唔止二三十年。 如果好似你頭先嗰個都唔係陰謀理論嚟㗎啦，嗰、那個推論就係話咧，控制嗰個房屋個供應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希望係即係 keep 住嗰個樓市咧，其實係 keep 住大家。即係表面嘅財富嘅啫， 國內都係噶， 因為我哋唔可能賣咗佢噶嘛，我大佬啊，對一般嘅香港嘅私人樓宇嘅業主嚟講，你話貴又好，平又好嗰啲都好啦，喂，你寧願 keep 住，好過你諗住租噶嘛，硬係覺得即係周身唔聚財咁啊嘛，對香港人嚟講， 咁係 啊，係嘛，雖然我就冇乜嘅呢樣嘢，但係咧就好多，即係大家就算冇乜都好啦，但係你都要跟噶嘛，喂，你一係就一個換一個。Otherwise 你是搞不掂的，你跟住买不翻的，咁你又觉得好像即系好漂泊流浪咁，日日即系年年 要交租， 啊两年又换一次屋，跟住又俾人加租，跟住又唔大装修， 好惨噶。 喂，呢样嘢系好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系唔系嗱，因为咧就而家琴日啦，即系其实有啲消息开始陆续放出嚟，就系、是、土地供应小组咧，咁已经其实有数噶啦。其实就系咁啊，琴日啊李永达都讲咗啦，达哥都讲过啦。咁嗱，因为而家咧土地供应小组佢揾地嘅话咧，一定有嗰个铺喺度噶嘛，佢有个支持度喺度噶嘛。咁而当然最多人系支持咧，就系、是、发展嗰个宗地嘅。咁啊，宗地其实你嗰度都唔少噶，其实都千几二千公顷噶，其实就。咁如果你淨係計呢一個即係本土研究室嗰邊佢搞 研究社、 啊、本土研究社研究室啦， 是但啦， 快啲 啊！咁、其實佢都千幾公頃㗎，咁你 exactly 差唔多咧，其實已經係應付咗你最多嘅呢啲咁樣嘅需求。咁但係 就算我當佢本土研究社講嘅一半，係吹大嘅。即係有啲係根本係做唔到嘅。 哇！你都應付 都好 啊， 起碼都有五百公頃先，係咪？ 喂，咁所以政府其實而家呢個七成比例咧，其實我諗覺得係推冧個樓市喎。 係會推上 將來啲人 都會推冧個樓市， 因為將來啲人喂你真係喂有七成人已經有公屋住或者買咗六字居啊，我仲點會走去買呢啲貴樓？喂， 我又唔係咁睇喎。 喂，你成日覺得香港真係好多新移民入嚟啊？喂，唔會嘅，我覺得、去到一個極限，香港就唔會有再有新 唔係，但係你阿劉呢、這個你純粹係從呢個房屋嘅需求嘅角度， 係啊， 真係使用用家嘅角度諗嘅問題。但係香港嘅房屋嘅危險嘅地方就在於咩咧？因為你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所以你嘅樓咧。已經唔係淨係一個使用價值嘅問題 嘛，起碼一個資金避難所先啦。 冇錯啦，係作為一個我哋所謂嘅 exchange value 啊， 即係個價值已經唔係就係我住咗幾百尺嘅地方嘅問題，而係在於我係一個投資嘅價值嚟噶嘛。所以因為建基於呢個理由咧、有個投資嘅價值喺度咧，因為我哋呢、這個cosmopolitan 咧、所以係唔冧得。 同意，不過 係 啱啱呢個禮拜改咗。 因为点解咧？我哋改咗咧？因为我嘅经济理论就好简单。因为咧嗱，因为特美国嚟自从2008年咧，金融海啸之后咧，就美元独强。 嗯。 咁其实而家美国点解要去供要去加息同埋缩表？特鲍威尔咁坚持，阿特朗普闹十一次都要继续坚持咧？喂，所有退休基嗰啲基金嘅大佬咧，就系问喂美国究竟你可唔可以唔搞呢个中美贸易战，用翻低利率政策咧？特朗而家好明显，特朗普就话俾你听唔搞，即刻我同君可能再讲啦。中美贸易战，喂唔搞中美贸易战咧可以，但系特朗普点讲都好，联储局都唔肯放弃呢一个缩表同埋加息。嗱、个问题就系话，因为香港系同美元挂钩噶。除非香港真係脱離咗美元掛鈎嘅啫，如果唔係的話咧，美元其實喺預計嘅將來，美國而家直情話俾你聽，喂就係、是、喂你哋大家唔使買我咁多美元，我美元係要去杠杆去縮表，唔俾咁多資產負債表啦，由40,000億縮翻到去25,000億，你唔好買我咁多美元啊，我要美元貶值啊， 嗯， 因為我要增加美國嘅競爭力，因為美國人大家都明白，我自己已經每日有10,000個人超過65歲進入，咁美國人根本只知道老化，我的消費力會降低。如果我唔加薪移民入嚟，其實我美國除咗用機械人生產做工廠之外，根本冇意思嘅。咁所以咧，美金係會喺未來下跌。如果當美金下跌咧，講香港嘅樓咧係一樣跟住美元咧下跌嘅。咁你話喂啲人咧到時就唔會覺得香港嘅樓係一種商品咧係保值嘅資產。喂，香港人冇諗過呢個問題，其實冇諗過呢個問題。我所以成日講咧就話，如果將來樓嗱，即係大家冇一個誤導一個迷信，小巴的士。其实大家觉得小巴的士当年我最记得㗎喇，当小巴牌价去到600,000嘅时候，我叫人哋呢喂沽咗个小巴买攞400,000走去买淘大花园。 嗯。 我两个层楼结果淘大花园就升到500,000啦。小巴牌咪由900,000跌返落而家500,000。喂点解会咁呢？其实我资产突然间嗰样嘢呢系个供需问题呢，你哋大家系突然间会逆转㗎。 唔係，我同意部分講法嘅、 嗯， 即係話攞阿老蕭嘅仔嗰樣嚟做例子 嘅，係、嗯、啊，啱 啊，啱啊，就係、 是 房屋咧， 唔好話你老蕭嘅仔蕭庭一， 即係蕭庭噶啦， 小老闆嚟嘅，老闆嚟嘅， 大家 friend 嘅咁講啦，係咪？ 老闆嚟嘅，老闆嚟。 喂，其實房屋同即係例如話 HMV 嗰啲咧，係有少少唔同嘅。 係啊， 其實喺美國咧，其實已經係如果。蕭庭一係即係有研究嘅話咧，由於 Netflix 嘅出現咧，都已經令到好多呢啲咁樣嘅買賣，即係 CD 啊、DVD 啊或者係 Blu-ray 啊嗰啲咧，全部係執曬。 唔止 Netflix 啦，仲有 iPhone 啦 ，iPhone 你可以租噶嘛？ 喂，仲有唔係啊？你每個月我俾20多蚊啊，係咁俾我係咁 download 啲歌噶嘛，跟住 save 落 library 度噶嘛。 YouTube 啦，係啊，啱啊，啱啊。 系咪？ 其實 我都識 好平嘅，其實好平。 20多蚊，大佬。 好平嘅，大佬任單都唔嬲啊。 咪係咯。有啲大陸嗰啲網頁啊，仲係免費嘅，真係吹漲嘅啫，俾你啫。 即係所以其實咧，計翻條數咧，仲好過咧上嗰啲咩土豆啊。其實，因為土豆你要睇嗰啲廣告咁，即係嗰啲好麻煩。 點解我開咗呢個題咧？就係因為頭先你講緊小巴個問題一樣。 啊， 你因為有 Uber，、就係令到咧紐約嗰啲Yellow Cab， 嗰啲的士嘅牌價。本來係幾廿萬 跌到 美金，跌到係得翻10多萬。 哦，呢個好事嚟啊！因為本身佢係高度唔合理啊嘛。 喂，所以你話做生意，即係其實都唔係講緊做生意嘅問題，而係你個時代嘅變遷，嗰個新經濟嘅即係出現之後咧，喂，你有啲嘢係會被淘汰噶嘛？喂，好自然嘅啫。喂 ，Yellow Cab 唔貴啊，我搭過啦，喺紐約，因為唔想轉幾廿程車又搞到好夜。喂，打咗$几啊，大佬。 哇！ 100多-200，我記得好似係。 係，好貴㗎。 人生從來未試過搭過一次的士咁貴嘅。 成千。 美國啲的士係超貴嘅。 喂，跟住你諗下，喂，咁 Uber， 我睇睇咯。 Uber 平好多， 係咪？ 係啊。 咁你起碼喂，你都睇到個價錢先啦。你大佬你一路喺度睇住佢跳，大佬。 同埋又舒服好多，因為你美國啲的士係好 Q 窄㗎，頂腳㗎。係 啊，所以就係你綠字居嗰啲咧，佢慢慢變咧。系可以唔使供，又就唔使，即系唔使補地價，可以俾你租，又俾你剩咧。慢慢啲人就會係窮咧，租曬嗰啲市場噶啦。咁所以其實咧，你除咗貴價樓，即係真係覺得呢層樓係貴啊，租之外咧，其實你普通嘅競爭力咧，佢係唔會夠競爭嘅。即係呢個問題，我覺得10年後就即係嗱，總之鄭即係林鄭啊，如果係咁搞咧落去咧，其實咧 你睇到，你慢慢就會睇到香港地產商咧。 不過呢個就阿柳 Sir 呢個意見，我就有啲即 係慢慢諗啦，慢慢諗啦。 即係我覺得嗱，如果樓市跌嘅話啦，樓市會跌，但一定咧就唔關呢一個公司型房屋比例嘅問題。 唔係，一定係關個租務市場問題啊！ 租務市場，我覺得呢個就唔係咁直接啦，因為其實你租有時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咧做住公屋嗰啲咧，其實好多時候租都係租嗰啲劏房嚟嘅啫嘛，即係唔係租嗰兩種市場嚟 啊 嘛。 今次咧你嗰個經濟分析或者財經分析咧，我就傾向阿 Anthony 嘅講法，因為香港係冇得翻轉頭，你唔可以好似啲發展中國家咁咧。嗰啲樓咧，只係可以賣俾自己本土。 係。 即係嗱，梁振英唔係坐得曬，即係我唔可以因人廢言。佢講緊嗰個港人港地嗰個概念咧。 做唔到嘛，佢變咗。 如果做到咪得？ 佢賣咗俾中聯辦啦，佢最後 咩？ Exactly, 就係正想講呢樣嘢。但係你香港唔可以走得回頭路嘅話，正如你慢慢走，喂。是好似十几廿个 物业 喺度㗎啦，点解啫？ 嗯。 喂，你估人哋睇唔到个后市咩？睇唔到你嗰个房屋嗰个需求咩？所以你香港其实如果你做政府你都会咁諗啦。喂，我要满足啲人嘅房屋需求或者佢哋嘅住屋需要。喂，我一定係用公屋啦。因为已经係遥不可及对好多人嚟讲。 梗係啦大佬。 梗啦。 喂，你点样买到呢？ 一千万一 单。make sense 㗎啦成件事下。 喂，我当你十万蚊人工我OK， 多个立法会议员啦，係咪你要而家买一层楼嘅首期，你要唔食唔屙 都要三四年起码。 都要三四年先有个首期嘛，大哥。 点储啊？ 你点储啊？ 唔得㗎，即係 喂！但係你去到而家呢個階段，正如當年2003年，即係搞到百萬人上街一樣，喂，佢只係可以繼續 keep 喺個 level 裏面，係唔可以撳得低落。喂，呢下先至恐怖嘛！因為邊一個從政者，喂，你一咁樣骨牌，即係呢個金融海嘯咁樣咧，就 PK 㗎啦。喂，大佬個個喺度 call， 即係正如你 call 孖展一樣啫嘛。喂，大佬 call 差價。喂，我层楼本来是800万， 咪香港就暂时唔会确拆。 我哋借咗500，你而家个楼价跌到系得翻400， 唔会唔。 喂，咁我唔使 call 你嗰100，系嘛？我当嗰啲供嗰啲数全部还息啦咁样。 所以香港而家唔会加息咯，就美国加息香港都唔加，因为水浸。但系香港唔会 call 佢坚持住呢样， 因为香港啲人供楼已经供得好多。 佢宁愿啊继续买美金，即系金管局，系咁买咯。系嘛？咪 hold 住嗰個利率咯。喂，如果唔係，你真係太多人死啊，大佬！ 唔會，香港唔會。唔係， 我 講咗樓啊， 我知啊， 已經供滿咗樓啦。 好似有一半咁。 四成幾啦，已經即係 咁。但 係 個問題，你唔可以令到嗰個嘅樓價咁樣達落去咧。雖然你話供滿啫，大佬，我唔 feel comfortable 噶嘛。 唔係，我唔係話層樓，唔係我唔係啲樓價要達落去，我係話樓價係升唔起。再叠加埋 呢 個政策，再叠加呢個政策咧，其實係升唔起嘅。 同意。 如果升得起嘅，就唔會兩可以賣兩蚊、萬蚊尺嘅樓，點樣賣萬蚊尺㗎？ 嗰個係變態㗎啦，嗰個價係已經。 而家已經變緊。 係啊，變態㗎啦！我覺得回一回係應該。 所以點解20,000尺觀塘嘅樓可以賣17,000尺咧？就係咁解啦。 咪同埋咧，即係 17,000啊！ 唔係啊，17,000尺咯，觀塘市中心。 同埋你推高， 我喺度住啊嘛，大佬，你推波走重建嘅大佬。 即 係香港而家香港人唔好記住你。 推高樓價嗰啲需求咧，好多係即係外資嚟嘅，咁尤其係大陸啦，咁嗰啲係甚至乎係唔租添嘅。所以我呢個好懷疑，即係其實租務市場影唔影響到，即係你就係呢一班人咧，佢哋買咗翻嚟都唔會租嘅。吓，佢都有晒好多时候，西九嗰啲好多人嘛。 你慢慢睇翻加拿大，睇翻澳洲而家楼价跌紧咧，其实个问题系一人一见跌就唔晒噶啦，好贵嘅。 嗯， 系咁升嗰时就系有一个晒太阳。 好，我哋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